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我说飞燕太太在路上遇到了给她看病的医生，她就顺便问了一句：“ 大夫，您上次给我开的镇痛药价格那么贵，可是怎么不太管用呢？”“ 不会吧，飞燕太太，是不是您服用的方法有点不对劲儿啊？”“ 没什么不对劲儿，大夫，我每次一头疼就会吃您给我的药。” 对不起，芬太太，上次忘了告诉您，我给您开的药，您必须要在头疼开始前半小时服用，只有这样，它才会药到病除。 话说在美加边境的一个著名的旅游区，一个尽心尽力的导游正在向一大群女游客扯着嗓门大喊着：“ 女士们，这里就是传说中的尼亚加拉大瀑布。如果你们安静一点的话，我们大家就可以听到大瀑布的水声啦。” 话说这天快下班的时候啊，罗尔先生望着窗外瓢泼的大雨，忧心忡忡地对他单位的同事说道：“ 糟了糟了，下雨了，我老婆又没带伞。” 听了这话，他的好同事赶紧安慰他：“ 别担心，罗尔，我想你太太遇到这样的天气，总会就近找一家什么百货商店之类的地方躲一会儿雨的。” 听了这话，罗尔答道：“ 我就是担心这个。” 话说在动物王国里，这一天，公鸡给卢哥指着一只鸵鸟下的蛋，对母鸡凯瑞说道：“ 凯瑞。”我不是诚心埋怨你，不过你也得跟人家学学，你看人家鸵鸟是怎么干活的。 这天年轻的伊万先生去赶火车，因为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，他向就近的一个农场主请求道：“ 农场主先生，我想穿过您农场的那条小路去赶火车，这样能快一点。我的火车6:45就要开了，我快来不及了。” 听了伊万先生的话，农场主非常慷慨地回答道：“ 没问题，小伙子，去吧。要是我农场里的公牛发现了你的话，你坐6:15那趟火车都来得及。”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精品笑话展播。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，哈吉斯太太和她的邻居坐在花园里闲聊。 哈吉斯太太，您丈夫是不是非常喜欢戏剧呢？ 你怎么会这么问呢？ 因为您丈夫开了一间酒吧，据我所知，从前他是专门招待一些运动员的。可是最近我突然发现，你丈夫开的那间酒吧改成专门接待一些演员了。 听到邻居的话，哈吉斯太太解释道：“ 你误会了，这个嘛，并不是因为我丈夫喜欢戏剧，只不过是因为喝醉了以后，演员比运动员更容易被轰走。” 而刚刚退休的吉姆啊，想在乡下买套房子。这一天呢，他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一座房子。可是看房的时候，吉姆又发现了一些瑕疵。 房东先生，我觉得这栋房子对面不远处的那个工厂有点碍事。 听到吉姆先生的话，房东解释道： 您完全不用担心，吉姆先生，我原来当过兵，这个我懂。那家工厂是做炸药的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安全保障，所以它随时都有可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您就放心好了。 好像这天夜已经很深了，小萨莎的妈妈催促着三岁大的小萨莎赶紧睡觉去。小萨莎一边往被子里钻，一边很不情愿地嘟囔道： 有些事我永远也搞不明白，为什么你一累了就非得让我去睡觉呢？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，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？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，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。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？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？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，却又不说是多下去，只好只做朋友。 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克拉克先生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，有一次他在去欧洲出差之前啊，他走进了一家银行，要求银行借给他5000元的现金。贷款部的服务人员按照规定让克拉克先生留下一些抵押品。克拉克先生回答道： 这是我的车钥匙，你们拿去吧。 两个星期之后，克拉克先生再次走进了这家银行的大门。工作人员在把车钥匙还给克拉克先生的时候，顺便问了他一句： 克拉克先生，据我们了解，欧洲那边使用信用卡没什么问题了，您为什么还要向我们银行借5000元的现金呢？ 这主要是因为你们银行的利息低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在整个曼哈顿只有在你们银行停两个星期的车只收15美金。 话说有这么一美国游客，他在意大利开车旅游的时候触犯了交通法规，当地警察把他给拦下来了，而且要求这位美国游客立即交出书面检查。这位美国游客犯难了： 警察先生，我不会说意大利语，这个我做不了。 那你只好跟我走一趟了。 听了这话，这美国游客动了个心眼： 那这样吧，警察先生，您给我张纸，我试试看吧。 这位美国游客拿到了这张纸之后没写字，而在纸里包了一张50美元的现钞，又递给了这意大利警察。这意大利警察拿过这张纸之后打开看了看，然后心领神会的说道： 谁说你不会写意大利语？你这不是已经写好一半了吗？ 话说这天啊，大胖子阿瑞和他的几个好朋友一块儿去吃洋快餐去了。这瘦的小马啊，一进快餐店就拿起来人家的菜单，然后问大胖子： 哎，你吃点什么呀？ 我要两个麦香堡，再要三个鱼堡，另外再给我来6对鸡翅。 听了这话，瘦的小马继续问道： 哟，你这块儿吃点够吗？干脆再加两盘薯条，你看成吗？ 听了这话，大胖子急了： 我不吃薯条，也不许你吃，人家说吃薯条容易发胖。 话说在一场中超决赛的比赛过程当中啊，客队的一个队员在禁区里啊被主队的后卫铲了一正着，而被铲的这客队队员啊顺势就滚了10几个滚，让观众们感觉到这个人已经被铲得非常痛苦了。而就在此时，深明大义的裁判吹完了哨就蹲到了这位队员跟前，小声的冲这个被铲倒的队员说道： 哎，别滚了别滚了，兄弟，你自己说，你是想让我现在就找你们队医把你直接抬下去啊，还是想让我现在给你找一导演再给你说说戏啊？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，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而前两天啊，单位小红她老公回家之后一脸兴奋地跟小红说了一好消息： 我姐怀孕了，都好几个月了，知道吗？ 听了老公的话，小红赶紧问：哎，你姐知道孩子是男是女了吗？ 还不知道，不过听说马上就能知道了，这两天我都特别紧张，你说我也不知道这以后是当舅舅还是当舅妈，一想这事儿我就紧张。话说这天啊，大学生小五闲来无事跟教室里一女生聊天，聊着聊着，女孩愤愤不平的对小五说道： 你见我那男朋友吗？长得特难看。 小五一听赶紧劝：哎呀，别这么说，那已经是你男朋友了。 是男朋友怎么了？我们宿舍公认的都是他长得难看。 难看没你说那么邪乎，难看也分级别，你就拿我做个比方得了，要是我这形象是60分，那你的男朋友能给打多少分？听了这话，同班的女生抿了抿嘴，然后说道： 那他要是跟你比，那怎么着也得59分吧。 话说前一天啊，单位同事娟子为了参加他表弟的婚礼，以最便宜的价格买了一件粉红色镂空的纱质唐装。这天婚宴总算是吃完了，亲戚们都纷纷驱车前往这段新人的新房要去看看。娟子她老公啊坐头车先到了新房了，等到娟子赶到这新房的时候，她看见老公正站在门口冲她挤眉眼呢，于是她赶紧问道： 怎么了？是不是里边有人跟我穿的一样啊？ 得了吧你，谁跟你穿的一样？ 你新房里挂的纱帘跟你穿的这唐装是一料的，你还有脸进去呢？ 话说去年啊，单位来了俩新大学生啊，一男一女。这张姐啊是单位的一位大红娘，不出一年的光景，这一男一女在张姐的撮合下结婚办事儿了。由此，单位同事都非常佩服张姐的能力。这天啊，小王见着张姐了，上去跟张姐品了一句：“ 哟，张姐，就这么着让人俩就近解决了，您可够省事儿的呀。” 这小王这么一说，张姐不乐意了：“什么叫省事儿啊？我告诉你，这可都是为了大家好啊！你们都有经验，单位里谁结婚，你们都得随份子。要人一男一女都跟外单位的结婚了，你们横得多随一份份子，能省点是点，您不懂事儿啊。”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Thank you.